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八二八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2。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本市迎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高潮，兴年高速年内开工，广渠路二期10月份恢复施工。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正式签约，最快将于2019年营业。 本周京城持续晴到多云好天气，昼夜温差进一步加大。 登山健身、划船、赏花，金秋时节本市迎来游园小高峰。 燕京八绝精品集中亮相，专业人才培养已经恢复。 本市启动大型义诊周，所有2级以上医院都将开展义诊活动。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据北京日报报道，进入9月，本市迎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高潮。市交通委日前透露，连接城区和延庆的又一条高速通道兴延高速已经确定建设方案。兴延高速南起西六环，向北经昌平到达延庆，全程42公里，规划工期3年半，未来将直接服务于2019年延庆世界园艺博览会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和举办。市交通委主任周正宇介绍说，2015年市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重点围绕京津冀交通一体化重点任务、新机场外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世园会配套等板块，以缓解中心城拥堵为主要目标，重点推进高速公路、城市道路、交通枢纽、普通公路等方面项目的建设。以 P+R 停车场建设为例，北京市换乘停车场 P+R 专项规划2013到2020年，要求到2020年配合轨道线网，在71处轨道站点建设换乘停车场。截至目前，已经建设停车场40个，投入使用车位8374个。除兴延高速以外，广渠路二期将于10月份恢复施工。京秦高速也在加快立项，力争年内实现项目投资5亿元。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密涿南段也已经提交可研报告。城市道路方面，门头沟区正在加快长安街西延线地下管线施工。综合交通枢纽方面，北苑北交通枢纽正在加快手续审批，工程招标已提前启动，年内可开工。苹果园枢纽工程年内也将启动工程前期工作。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日前现场检查都站重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从京西石景山的长安街西延线项目，到京南大兴的京台高速公路北京段工地，再到京北昌平的地铁货运站驻车换乘停车场，针对存在的问题，王安顺从规划、施工、审批等环节逐一查找原因，分类定向施策，并当场协调相关部门落实责任到人，明确完成实现。在随后的工作会上，王安顺强调，今年市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共28项，要进一步提高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坚定信心，全力以赴，攻坚克难，主动作为，以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劲头狠抓项目投资落地，确保完成全年基础设施投资任务。市领导李世祥、张延坤、市政府秘书长李伟参加。 新闻广播消息，纽约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项目合资协议签约仪式在纽约举行。中美双方将尽快成立合资公司，加快项目开发进程，尽早建成开园。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世祥出席签约仪式。他表示，北京市政府将对项目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为在北京建设和运营世界最高水平的主题公园创造良好环境。康卡斯特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布莱恩·罗伯茨说，愿意与北京的合作伙伴共同打造一座高水平的主题公园，并将进一步寻找合作机会。 上周末京城碧空如洗，气温回升，本周本市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气温变化平稳，是外出郊游的好时机，但是夜间明显偏凉，尤其是山区外出郊游要适当添衣。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上周末，北风将京城的天空吹得一碧如洗，气温也不断回升。昨天白天，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达到 29.6 度，城近郊区气温上升到了30到31度，和昨天早上的最低气温相比差了 16.5 度，而怀柔汤河口的昼夜温差更是达到了 21.6 度，充分显示出近期昼夜温差大，早上偏凉，午后偏热的天气特点。今天北京上空还会维持偏北气流控制，将维持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在27到28度，户外感觉更加舒适。今天就是周一了，本周北京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天气比较稳定，主要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这周双休日天气逐渐转阴，目前来看降雨形成的条件不明朗，还需要进一步关注天气形势的变化。本周气温走势比较稳定，白天最高气温在25到27度，夜间最低气温在15到17度，山区在10到12度，去郊游的市民要注意早晚保暖。白露节气过后，每天的昼夜温差都在10度以上，早出晚归的市民最好叠穿衣服，晚上睡觉也要关上窗户并注意保暖。目前正处在夏季秋季过渡，饮食上应以去燥为主，少吃辛辣，多吃梨、银耳等润燥食物，经常补水有益健康。 据北京晚报报道，到香山登山健身，在北海荡起双桨，去动物园看看小动物。金秋时节，北京各大公园迎来了十一前的游园小高峰。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预计，昨天十一大公园游园人数达20万人，本周末游园人数达50万人。游客主要以北京市民为主，登山、健身、划船、赏花是活动的主要内容。 目前本市晚熟葡萄正值收获季节，延庆的葡萄大量上市，部分采摘园还推出了现榨葡萄汁、自酿葡萄酒等活动。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甜甜的报道。 紫红圆润的红地球，晶莹鲜嫩的无核白鸡心，皮儿薄汁儿多的李扎马特，在延庆县夏都豪联有机葡萄农庄，一串串沉甸甸的葡萄已经挂满枝头。延庆由于气候冷凉，昼夜温差较大，水果含糖量高，是本市最佳的葡萄产区，目前种植有超过100个葡萄品种，其中当地产的红地球、黑奥林等品种都曾获得过全国金奖。目前晚熟葡萄已经大量上市，延庆的几十家葡萄采摘园纷纷开门迎客，除了葡萄采摘以外，市民还可以体验自酿葡萄酒、现榨葡萄汁、品尝有机农家菜、住特色小木屋等项目。部分采摘园也推出了非常优惠的价格，吸引了许多市民前往。据介绍，世界葡萄大会在延庆召开以后，延庆引进了近千个葡萄品种，目前已经有50-60种在沿淮河谷地区推广种植，今后市民将能够品尝到品种更丰富、风味更好的葡萄。 新闻广播记者霍月报道。北京技工院校首届燕京八绝作品展昨天启动，展览为期1个月，参展作品涵盖了燕京八绝所有的工艺门类。老北京燕京八绝包括景泰蓝、玉雕、牙雕、雕漆、金漆镶嵌、花丝镶嵌、工毯、精绣八大工艺门类。目前燕京八绝专业人才培养已恢复5绝，在3年内还将恢复工毯、金漆镶嵌两项工艺技术的专业培养。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罪证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国殇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北京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从历史公正的角度来看，我不得不指出，在我们所面对的所有敌人中，希腊士兵在战斗中表现出了他们无比的勇气。他们只有在继续抵抗是不可能或者徒劳无益的情况下，才有条件的投降。 这是希特勒1941年5月在德国柏林议会的演讲中对希腊军队的评价。 1940年10月28号凌晨，意大利开始从阿尔巴尼亚进攻希腊，也标志着希腊加入同盟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意大利原本以为只需要2个星期就可以结束的战斗持续了半年。1941年4月6号，德军不满意大利入侵行动不利，亲自出兵入侵希腊。在这期间，希腊军民做出了怎样的抵抗，竟能让入侵者的评价如此之高？来听交通广播记者孙潇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当时的欧洲只有英国在对抗轴心国，对于希腊这样一个小国，敢于反抗当时强大的入侵者，决定是伟大的。从意大利入侵希腊西北部开始，希腊的军民就已经做好了准备。希腊总参谋部军队历史处二战问题专家德拉托拉斯介绍， 早期希腊的军队损失，士兵们主要是冻死的，山地的战争呢，我们这个气候相当于极地的这个气候，从将领到最后一个士兵就没有一个人临阵脱逃的。到了40年的11月22号，尤其在宾得斯那地区的话，是希腊的防务上面的一个软肋啊，一共就一个团，而意大利呢派出的是一个军的力量，完全是根据当地人熟悉地形，利用地形的希腊人把家里军队全部就消灭了。 希腊军队利用地形优势和坚强的意志，让意大利军队的计划全盘落空。战斗在最初阶段取得的胜利让希特勒十分不安，所以决定从希腊东北部边境入侵希腊。可没想到的是，同样遭到了希腊军队的顽强抵抗。希腊总参谋部军队历史处二战问题专家尼克斯说， 当时希腊的军队在希腊和保加利亚边境挖了好多战壕，一个独立的一块战壕，这是一个排长，这个人他手下就三个兵，消灭了德国人的一个团，一直到他们用完了33000个子弹，德军然后就把这四个人呢抓住了，德国军官命令士兵把领头的枪毙了，但是所有士兵都拒绝，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人绝对是个英雄，所以后来呢，德国军官只能自己枪毙。 希腊军队的抵抗终究没有挡住德军入侵希腊的脚步。德军占领希腊北部以后，希腊并没有完全溃败，因为此时全民抵抗的时刻才全面开始。1947年4月27日，德军占领希腊首都雅典，把雅典本来就匮乏的储备全都夺走，导致雅典人民遭受饥饿。但这并没有打垮希腊人民抵抗法西斯暴行的决心。希腊军事博物馆馆长卡佩罗尼斯介绍， 一个有7个孩子的一个母亲，就是一个抵抗组织的一个头，他的孩子都跟着他参加了抵抗，专门去执行一些破坏行动，交通的枢纽啊，然后是在解放前2天被枪决的。 像这样的事迹在博物馆里还有很多，这里还陈列着一些当时被枪决的抵抗组织成员的遗物和照片。卡佩罗尼斯馆长说，这里对于很多遗属来说都是第二个家。一位来自巴西的达克斯老人，他的父亲就在雅典占领时期参加抵抗运动死去。 我爸爸参战了，对他的父亲一些追忆，有机会的话会带我的孩子们参观这个博物馆。 正是因为受到希腊抵抗德意两国入侵的鼓舞，丘吉尔对此评价，至此我们今后将无法再说希腊人英雄般的战斗，因为希腊已经沦陷，但是英雄们将像希腊人民一样去战斗。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2015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 谢良志，男，1966年1月出生，北京易窍神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裁及首席执行官。13年前，病毒疫苗研发和生产专家谢良志回国创业。他潜心十几年，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生物技术研发和产业化体系，改变了我国相关产业的上游产品全部依赖国外的状况，不但打破了国外垄断，还销往全球40多个国家。 在甲流疫情和 H7N9 疫情肆虐时，他的团队用最短时间研发出关键药物，打破了行业记录。 周红，女，1987年9月出生，北京江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员工。12岁时，周红的养父意外严重伤残，2年后养母患病去世。他坚强地承担起照顾父亲和奶奶的责任，并且继续上学。长期用冷水洗衣物让他得了关节炎，亲生父母的出现也曾让周红感到过困扰，但他依然选择了留下，要用一生来回报养育之恩。 于福利，男，1982年11月出生，丰台区公安消防支队大红门中队队长。2015年6月，大红门木材厂发生大火，附近就是化工厂、幼儿园和居民区。危急关头，他带领战士们冲在最前面，死死堵住关键部位，在全身多处烧伤的情况下坚持了20多个小时，直到火势完全被控制。入伍13年来，他已经参加抢险救灾2000余次。 张鹏，男，1983年7月出生，异空间阅读体验馆创始人。12年前，张鹏成为国家博物馆一名志愿者讲解员，至今累计讲解3000余小时，服务观众20余万人次，影响了100余人加入志愿者的队伍，还总结志愿服务经验，培训更多专业和志愿讲解员，吸引博物馆志愿者爱好者们共同参与。 白若菊，女，1948年6月出生，六里屯街道十里铺北里社区居民。她每天都认真地清扫自己住的楼道，默默无闻，被不知道的人误以为是清洁工。每次社区劳动她都积极参加，清扫卫生，捡拾白色垃圾，清除小广告，扫雪。在她的感染和精心组织下，她领衔的社区志愿者服务队已经有了78名志愿者。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有问题请拨打咨询电话6566-156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17分，听众朋友，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昨天起到19号，市卫计委启动了2015年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大型义诊周活动，一周内各区县将组织市内所有的二级及以上医院开展不同形式的义诊活动。 今天起，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和本台城市广播联合再推市民对话市属医院一把手系列直播节目，22家市属医院院长将陆续做客城市广播，与听众及网友积极互动。 由32家医疗机构组成的海淀区中医专科医联体及西苑医院医联体近日成立。目前，海淀已经率先在本市实现了辖区居民就医医联体的全覆盖。 9月上旬，本市新建纯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成交总量为7197套，与上月同期相比下跌了20.5%。业内人士分析，降息、公积金二套首付比例下调等政策对楼市的刺激效应减弱，北京楼市已经显现出降温势头。 本市首个通过扫二维码追溯肉类源头信息的牛肉产品已经进入各大商场、超市和网络，消费者只需要打开手机信息扫一扫，就能够查询到产品的相关信息。 银行卡还在身边，里面的存款却没了，储户王某因银行卡被盗刷将银行告上法庭，要求赔偿。通州区法院近日作出判决，判定银行承担主要责任，但由于储户用卡不规范，自行承担20%的责任。 记者从西城区大石蜡琉璃厂建设指挥部了解到，大石蜡粮食店第10旅馆保护修缮工程已经接近尾声，到时原生号博物馆、六必居酱菜博物馆以及老北京七大戏园之一的三庆园戏院等诸多老字号都将恢复。 在昨天进行的2015年乒超联赛女团决赛中，依靠现世界第一丁宁独得2分的优异表现，北京首钢队以3-1战胜武汉队，2009年后首度加冕乒超联赛女团冠军。 2015北京国际马球公开赛暨中国到阿根廷马业博览会将于今天到19号在延庆开幕。 第一届北京市业余排球联赛日前开幕，据介绍，今后北京与天津两地还将联合打造京津业余排球联赛。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空气质量二级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陈汉、肖朝阳，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6摄氏度。具体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245匹马力，最低6.5升油耗，没感受过如此高效动力。别说你懂沃尔沃 S60L， 即日起购车享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祝您轻松拥有。详询沃尔沃当地经销商。 科技升级，享你所享。依维柯真果5登陆北京，搭载全新 F1 动力，绿色环保，节能静音，到店品鉴更有惊喜。详情请询400-828-1890，400-828-1890，南京依维柯。 9月19日，乐视黑色来袭，携手京东推出红色乐年节大促，乐视超级电视、超级手机真降500元，全民期待919。电视手机行业为之聚焦，乐迷为之狂欢。9月19，详见乐视商城、京东官网。 自驾存美景， 用它； 事故找证据， 还用它；行车那些事儿，安全放心交给他。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汽大众慢工节目， 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通州木材厂翻建，疑云重重；市民积极反馈公交意见，盼望绿色出行更便利。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最近家住通州区复兴南林小区的不少居民有了烦心事儿，因为他们听说自己小区旁的一块闲置多年的空地突然要翻建木材厂。更让人奇怪的是，这家通县木材厂实际上已经倒闭了多年。木材厂是否真的起死回生了呢？居民们有何疑虑呢？请听新闻广播实习记者郭强的报道。 记者来到了通州区复兴南林小区，紧邻小区的东面靠近铁路的一侧，记者看到确实有一块狭长的空地，空地里长满荒草，仅有几处平房，并不见任何厂房的痕迹。复兴南里小区内一位知情居民说， 我们有一个群，小区有个群，然后听这个群里面就会有人说到这个事儿。 记者看到小区居民在楼道里张贴了反对木材厂翻建的倡议书，上面标明了居民反对翻建的原因。 现在这边要是再弄个木材厂，这个噪音肯定是我觉得更可怕了。就还有其他的也是嘛，这边就是小区，你看这是幼儿园，那你来来回回的，你这危险啊。 北京市规划委通州分局网站8月20号发布了北京市通县木材厂翻建厂房项目设计规划总平面图。复兴南里小区的居民一直存有疑问，因为这家木材厂早已不存在，何来翻建一说？据了解，该厂属于国有性质，区属企业。记者联系到了通州区国资委，国资委也确认，该木材厂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关闭。 那个企业已经没了，从他那个这企业破产或者改制了之后，就跟我们这没关系了。 但是记者在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网仍然查询到了通县木材厂的相关信息，包括该厂2013年和2014年2年的年度报告。记者拨通了该网站公示的木材厂的电话，但对方否认是通县木材厂，也不承认木材厂要进行翻建。那么通州区规划委为什么要公示这样一个关闭多年的厂子的翻建项目呢？记者又联系到了通州区规划委监管科，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 只有以翻建厂房的名义申请使用这片空地才能被批准。 木材的不可能，肯定不可能，谁都要求转型，谁还能他妈生产木材？按这个性质来报的，那要有按别的吧，那也批不了，只能按这原来的既有的东西来。 以翻建木材厂的名义报规划部门审批，将来用作什么用途，目前来看并不能确定。如果将来真的经营木材，环评是否能够达标？如果不经营木材，又是否涉嫌违反规划？在公示期结束之后，希望能给居民一个完整的回复。 有听众给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微信公众号留言称，海淀区清河四街的金水源洗浴中心露天放置锅炉燃烧回收垃圾，黑烟滚滚，好像战场一样。热线编辑联系到附近的一位听众阮先生， 他这个锅炉就在一个露天的这么一个地方，完了这个你想他烧那个家具肯定就是有黑烟了，家具里头什么都有，有这个橡胶啦，有这个胶粉啦。 烧这个东西的时候，它的味道就在周围的话能够闻到吗？ 能，当然能闻到了。你想它都是那些胶合板、大兴板、什么硕木板， 那也就是说它这个烟 就非常黑，它不是一个清淡的那种烟，是那种黑烟。 它一般在什么时候烧呢？全天还是说早晚？ 就基本上是全天，早起五六点到晚上十一二点了。这个事情大概有两年的时间了吧，反映了。 关于洗浴中心燃烧废旧材料、排放黑烟、污染空气的问题，热线编辑也联系了环保举报电话12369。 咱这边也详细记录了，会及时转到区环保局做处理的。根据属地管理原则，是转到这个海淀区环保局，让他们调查处理。 会有一个他们执法人员的一个回复吗？ 可以给您标注一下，就是说需要回复这个。 此前新闻热线也多次报道一些洗浴中心燃烧废旧木料、排放污染气体的问题，在执法过程中也发现其中一些洗浴中心都是在无照经营，因此热线编辑将问题反馈给北京工商局热线12315，请求执法人员了解情况。 好的，举报单已经帮您登记好了，到时候派到属地的工商所会展开调查的。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张博、主持人刘佳，感谢您的收听。面对最堵九月，公交开新线市民提意见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对新增、撤并、调整公交线路和公交车辆配置等方面有好的建议和意见，或者对于改善公共交通有话要说，也请您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或者给微信公众号新闻热线特事特报留言。节目之后请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十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88。 信息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七八百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九七率充实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睡得好，睡得香，早人安神夜帮您忙。同仁堂早人安神液治疗头晕、失眠和健忘。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京津高速出京方向 K28850德仁坞出口发生了一辆油罐车侧翻的交通事故，现场有已洒的油，后方车辆无法通行。 首城免50，还有充100送80，再送1000元金送机礼券。没错，坐神州专车不止安全，还更便宜。 我是吴秀波，专业司机，专业车辆，要安全，我只选神州专车。 想知道地铁、高铁怎么修吗？奥运场馆都有哪些施工机械吗？不要错过9月22号到25号国际工程机械展，地铁直达北京新国展。 油加的多，钱还花的少。 郭茂，加特效了吧？ 不是特效，是超级最红星期五的实惠。10月16日，指定加油站刷交通银行信用卡返50%刷卡金，详询官网交通银行信用卡。